外国朋友积极赞扬朝鲜是一个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的举世无双的天国。尼泊尔文学论坛先进政治研究主席、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长官等各界人士指出，朝鲜粉碎敌对势力的对朝制裁扼杀活动，依靠先进的威力捍卫国家主权，在最高水平上创造最佳文明，让世界羡慕。朝鲜的这面貌真的让人惊叹不已，若想知道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要去朝鲜看看。他们说，朝鲜的辉煌发展足以证明美国和西方的反朝宣传是荒唐的。朝鲜既没有富翁，也没有贫困人，社会稳定，人人都对未来充满着确信。